阅读打开视野，文字透视世界， 文字赋予我们力量，书籍滋养我们成长。 读书俱乐部，让我们与好书作伴，与经典对话， 与经典对话。 今天你读书了吗？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酒。从2022年开始呢，每天傍晚的这两个小时的时间啊，也就是下午的5点到7点，是我们读书俱乐部的时间。在这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文化盛宴，同时呢，也为大家准备了非常有趣的题目啊，也为大家准备了丰富的奖品，所以非常希望大家能够打开听听 FM 跟我们一起来互动。那我们一些老的听众朋友呢，在问我们说，哎呀，读书俱乐部的聊天室怎么进呢？啊，其实方法非常的简单，您打开听听 FM， 在首页聊天室的位置找到读书俱乐部聊天室就可以进入了。那如果您在首页找不到呢，也可以直接在上方搜索框里搜索读书俱乐部五个字，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也非常欢迎大家疯狂的给我们点赞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出了几道知识类的题目，同时呢，我们点赞前三名啊，就是在两个小时的节目结束之后，点赞前三名的朋友呢，我们会送给他听听 FM 的独家定制的7件套帆布包啊，里面有钥匙扣、指甲剪7件套，还有3头充电线、定制口罩。所以大家呢，赶快疯狂的给我们的节目点赞吧，在聊天室里。我要提醒的是哈，就是大家一定要注册啊。如果你只作为一个游客，我们是看不到您的点赞，您一定要注册成为听听 FM 的一个会员啊，当然是免费的，您就可以在上面看到您的名字了啊。随后我们会看到您的努力。接下来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也是我们读书俱乐部的老朋友，幽默书店的主理人启航。启航你好。 哎，红酒好，听众朋友们新年好。 新年好啊， 新年快乐，笑口常开。 对，新年第一次亮相读书俱乐部，也是久违了走入我们读书俱乐部的直播间。 还好还好，我记得前一两个月来过一次，但是跟咱以前的频率是没法比的哈。 对，在今年的节目当中呢，每周启航在这个时候呢，也会出现在我们直播间当中，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启航呢有很多 title 啊，但是呢，今天我们只说幽默书店主理人这个 title。 对， 因为他真的是在这个书店倾注了太多的心血，刚刚从这个书店这个赶到我们的直播间来， 嗯 啊，每天呢都会在这个书店公众号上来发文章。我看迎来送往的这些文化名人，包括我们读书俱乐部听众服务基地也设在了幽默书店。 没错没错，就在幽默书店的这个门头那儿啊，有一个拼，就有一个像那个拼板似的这么几块板儿啊，我们没有做成，没有把这个挂牌做成一个个特别方正的或者长条的这种牌儿，我们用这种拼贴的这种七巧板的样子啊，把它做成了一块板，其中一块板儿一块牌儿啊，挂的就是我们读书俱乐部的听众的这个活动基地。 是，哎，未来的话，咱们也会把活动落地在听众服务基地里面， 哎， 让大家去幽默书店里聊天。 哎，其实去我们那儿感受感受还是蛮好的，不是做广告。为什么呢？因为跨年之夜的时候哈，我们的这个在那儿搞了一系列的活动。你想从8点开始跨年，4个小时的活动啊，相声啊、脱口秀啊、这个喜剧剧本的诵读啊，这个等等吧，幽默弹唱会呀、啊，哎呀，就是。后来媒体还爆了啊，爆完了之后大家伙都挺感兴趣，然后今天我就收到了，昨天跟今天收到了好多朋友给我发的微信，就说，哎，你为什么不叫我？ 哎，行，咱这个慢慢聊哈，先抛出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2021我读过的……值得分享。希望大家呢踊跃的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启航是个大书虫子，你知道吗？他们家呀 那书都是一柜子一柜子，一箱子一箱子， 金子一屋子，沙子一袋子， 真的。要是这房价便宜，估计得再买几套房子。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个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当然今天呢，我们也是干货满满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干货。中国作家协会第十届全国委员会的部分委员的名单，前一段时间大家也看到了，对吧？ 嗯，对。 而且第十次这个中国作协的全国代表大会也是 选举产生了 新一届的这个 名单 作家， 嗯， 这些都是耳熟能详的，很多大作家都在里面，啊。 当然，我们今天呢特别选的就是一些是大家伙特别熟的啊，有一些就是实际上在这个作家的行列里其实还是挺有影响力的，但是因为呢可能在大众间的这种影响力啊，或者说这种名声不是很大，我们也没有选。那我们今天就给您选一些跟您唠一唠。但是在选之前呢，我们还是想就是说跟您大概其念叨念叨都我们都选了谁啊，但是一会儿肯定不会全都涉及到。哎，您也听听，然后欢迎您一会儿在我们的听听 FM 上跟我们来互动的时候，我们提到的作家您可以跟我们互动，这时候我们可能有话说啊。您要说我们都没提到，您跟我们在互动的话，哎呀天哪，我们也不是神仙，我们有的真没读过。 没事，咱们的各位聊天室的网友都可好了，你看一一说了启航，一看就是我们节目的老听众啊，也是故事台的老听众啊，这启航啊，扬帆启航。一个胖才说听过我主持的辐射线，哎呀这是老听众了， 这也是 这将近十年之前的事儿了， 那可不是吗？ 大家呢都可以说一说2021年哈，您读过的什么书，包括哪个作家的书值得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啊，都可以在聊天室里面互动。再说一下如何这个进入聊天室哈，您打开听听 FM 首页聊天室，然后找到读书俱乐部进入就可以了。如果首页你找不着呢，也可以在上面的搜索框搜索读书俱乐部，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还要跟大家说的是呢，我们读书俱乐部的听友群终于在今天成立了。未来呢我们会在群里面呢也会发我们的节目预告，包括主持人的一些动态，还有我们的福利啊，包括一些图书的福利啊，还有其他跟书相关的福利，包括图书的分享。所以大家呢也可以进群啊，我们的场控呢一会儿会把我们这个群的二维码发过来啊，大家踊跃的参与吧。来，咱们就先说说咱们这次的 先说说委员名单是吧。 先聊聊吧， 先聊聊啊。这个我们今天呢其实要跟大家伙分享的哈挺多的啊，包括这些人像这些作家吧，像马伯庸啊、王安忆、王岳文、扎西达娃、双雪涛、石一峰、东西、叶兆言、毕飞宇、全永先、刘恒、刘亮程、刘慈欣、刘震云、关仁山、唐素兰、孙玉、孙甘露、孙慧芬、麦家、苏童、李尔、李国平、李庆泽、杨红英、邱华栋、余华啊、迟子健、张伟、张威、这个萧鼎、这个张悦然、阿来、周晓峰、周梅森、刘建伟、侯建飞、徐一瓜、莫言、葛飞、铁凝、许可、徐坤、徐桂祥、曹文轩、梁红、梁红英、彭全明、陆内、陆英勇、蔡俊、潘凯雄。 您这幽默书店不是白开的，还练练贯口是吗？ 就是这个节奏掌握的不是特好啊。 反正就是这些作家其实大部分都采访过啊， 都采访过哈， 就是读书俱乐部都采访过。 嘿， 其实今天呢我本来说想选一些素材，后来我一想也别选了，选完素材之后咱俩没得说了。 对， 都是他们在聊了。没事慢慢来哈，咱们争取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把这些作家呢也都请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块来聊聊天。 哎，我看我们这儿已经有听众在留言了哈。 啊， 丁锡林的民国喜剧，会心一笑的喜剧挺有意思。哎呀，这是能读丁锡林的民国喜剧，我觉得这是真是读书人。 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了， 对对对， 他读过丁锡林的民国喜剧。这书在你那儿有吗？ 我还真没有，因为它相对来说比较早啊。所以我就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真的读书人啊，就是他确实读的挺，按说说挺偏的。 这个就是相当于给你提供了一个线索呀。 没错没错， 按图索骥。 因为我是学中文的嘛，学中文的这块其实我们会涉猎到，但是涉猎的不多啊，确实没有我们听众朋友们这个涉猎更广泛。 是，你看这位叫宝姐姐说值得分享，我读过阿尔茨海默症，作者讲述了他妈妈得病十年来的经历，看过之后啊心里挺不舒服，所以说呢尽孝要赶早。 哎呀，他说了这个话，你知道我的心都在滴血。 我明白。 因为家里有病人。 是是是。 是，而且现在其实已经照着比较严重的方向去发展了。 哦。 而且你就，哎呀，回顾这十年啊，你就会发现一点点这样的一个变化，就是感觉真是岁月如梭，就像他说的一样，尽孝要赶早。 是， 你说这一年你才能回家几趟，每一次回家又能待几天？ 其实刚才红酒说的这个呢，就是周大新，作家周大新有一本书，在前可能两三年或者三四年的时候出的，叫《天黑得很慢》，好像是这个名字，大家伙可以查一查。讲的就是一个70岁的老人到80岁之间，他怎么从一个就是刚70岁的时候，还就按现在的划分，75岁以前还算是这个老年人的中年期啊，就是还是精力很旺盛啊，各方面都很好，然后去处理各方面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后来等于越大岁数越大，到80岁以后，然后就开始也开始慢慢到这个阿尔茨海默症的这种症状开始出现，然后他的原来他请过的保姆就开始想方设法怎么去照顾他，怎么唤醒他，这样一个故事。然后他说的这个，为什么刚才你说的那句话我心有，就是与我心有戚戚焉呢，我觉得有感受呢，就是他说的，他说其实人变老的过程就是就像天，这天黑不是夸一下就黑下来了，夸一下黑下来那是日全食，对吧？哎，天正亮着夸就黑了，日全食。真正的天黑其实是慢慢黑下来的，然后我都有这种感觉。你看我今年都已经，我都51岁了，按这个岁数来说啊， 天哪， 我都51岁， 你30多岁咱们认识的， 对啊，对啊， 好吧， 然后你想，就是我都会感觉什么，就是我的一些机能会退化，比如说我的耳朵有时候就不太好使了，尤其我最有感触的就是眼睛啊，原来能看很远能看清楚的东西，现在看不清了。所以就是，就我觉得就是这位朋友他说的这阿尔茨海默症这个书，我觉得也是推荐大家或者有机会的话去读一读。 哎呀，宝姐姐非常棒，这样我送你一个畅听卡啊，这份礼算我的。听听 FM 7天 VIP 的体验卡啊，您可以在听听 FM 上畅听价值1万元的有声作品。那兑换方式呢，您可以私信我们啊，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跟您取得联系。我再多说一句啊，就是作为我们的这个后生或者晚辈来讲呢，对于长辈啊，尤其是在他们60、70岁、70、80岁以后，一定要多一点耐心。 是的， 今天在路上我还看了一个大概50多岁的一位女性在凶她的妈妈，因为她的妈妈我估计也是有点糊涂啊。后来我也就过去简单说了两句，有点耐心，他也有点不好意思。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小的时候爸妈对我们是很有耐心的，一把屎一把尿，今天不听话后天又是睡不着觉，又病了， 就是。 那你说老人在这个时候病了，你是不是应该给他多一点耐心呢？是吧？ 尤其老人呢，就是我从2018年开始，我做这个银发阅读做过一段时间啊，所以对于老人研究的这种银发阅读做过一些研究。我的感觉就是，其实就刚才我说，我过了50岁，我都感觉自己机能有些退化。那像70、80岁的老人，他们退化的会更厉害。你不能拿他跟我们就是这个18岁到60岁之间的这些正在工作的人去比较。你这么比较的话，你会觉得他哪儿都慢。但是你想没想过，就像刚才红酒说的，当你很小的时候，你1、2岁、5、6岁。甚至到12岁之前那个时候，你的父母是不是也在容忍你的慢呢？对不对？他们在容忍你的慢，你应该怎么对待他们呢？ 对，好，非常感谢宝姐姐啊！你看一下，我们俩就打开话匣子了。所以咱们听听 FM 上聊天室的各位网友啊，是藏龙卧虎啊， 哎， 是非常有料的。 这个绿野仙踪还说今天幽默主题吗？今天不是幽默主题，今天不是。 对， 啊， 改天我们可以说一说幽默主题。当然这个燕林说了，说2021年我读过值得分享的是刘一达先生的京味经典《北京爷》，幽默风趣，惟妙惟肖。 我翻过。 都照着你这个路子来的。 不是，主要是我就是当下的这个时代啊，进步的比较快，然后大家伙压力比较大啊，然后这个比较焦虑，所以要读一些快乐的东西。 是， 没错。 对，哥大也说了，财务讲义这个我记得他昨天提到了，但今天他又补充了两句，即使不从事财务工作，也要深知财务在业务和企业中起到的各种关键联系，有时呢可以逆风飞翔。哎， 怎么着？ 启航， 你说， 因为你的头衔真的，说实话，一页纸都说不完， 那不， 对吧？你这，之前 呢也做管理 ， 是 财务这块的话，你有研究吗？ 我觉得最起码吧，就财务报表你得看得懂那几个表，资产负债表啊、损益表啊等等，你看懂了之后，然后你好知道。你好知道你的状况是什么状况啊，要不然的话你就是你得知道哪儿省钱哪儿能继续开拓，对吧？这是最简单的。 但是你觉得作为个人来讲，如果你不是管理岗位，如果你不是那个创业，不是企业家，那你觉得学习这个财务知识有啥用嘞？ 有啊。那我觉得就是这我看这位是叫哥大爷是吧？ 哥大爷， 哥大爷，就是您说这财务讲义啊，这个说实话啊，我没读过这么深的书。我觉得我当时为了说自己做管理工作，我曾经读过什么呢？差不多十几年前叫什么什么可以什么什么可以读懂财务报表，读过一本那个然后呢，最近如果说就像红酒说的，说你不搞这些财务工作，然后你想去了解财，你还就是学财务有没有用？我觉得可以用几本书来回答，就是半小时漫画系列里头。半小时漫画系列有那么两三本，就是跟财务有关系的。它是什么呀？它是跟财务、跟金融有关系的。就是你财务不一定你是去管理，你理财其实也是金融或者说财务的一种啊。他会告诉你，用漫画的方式告诉你怎么去理财，怎么去做好自己的金融管理。 这个推荐很好，通俗易懂。 对对对对，当然我觉得如果说水平如哥大爷那么棒的话，我觉得您读财务讲义没毛病。 这个红果说了，我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个也是在我们近期节目当中啊，大家提到最多的一本书。 为什么呢？ 包括可扎紧让我感动，你看那么多年了， 对， 就是大家还是依然非常的感动。我觉得可能也跟岁数有关系吧。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还真没读过。 我是去年。还真没说，我去年重读了几本这个老书的小人书， 包括这本吗？ 包括这本，包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啊，是上下册，包括那个《青年禁卫军》，包括那个就是高尔基那三部曲，在人间、我的大学、童年啊，这个，当时就是我确实觉得就是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时候还是挺动容的，为什么呢？就是尤其你看那个小人书的时候。就像当年我记得看那个电影，你能够看到他在怎么在那个泥泞的那个地里头穿着相对单薄的衣服去干活，然后哎呀就是怎么说，就是你真的会觉得一个人的意志啊，那种强大到的那种程度，有时候是会超乎你想象的。 对， 其实就像什么，就像你当年我读那个贝尔，就《荒野求生》那个贝尔，贝尔他就说他当时他参加了英国的一个什么什么一个特种部队，好像是训练，他们就是什么呀，就是教官指挥爬上这座山就休息，咔爬上去了，刚要休息，教官说不行，必须要下到这个山脚底到那个村庄休息，啪到那村庄去了，就已经累得不行了，然后教官说。刚要休息，教官说不行，你们还要再去越过那条河，然后怎么怎么着，就是他已经后来他已经在他自己的这种所忍耐的极限已经超过了恨不得七八步之外了，他觉得其实人的这种潜力是无限可挖的，这种尤其这种意志力，那我觉得保尔·柯察金带给我们的就是这种意志力，就是他不断的在超越自己， 真是其实让我们真正动容的就是这种坚韧不拔的毅力，尤其是在这个时代哈，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讲都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啊！经典还是要重读的。 对对， 大家还可以继续跟我们一起来发啊！2021年您读过什么样的书？哪个作家的书值得分享？可以在聊天室里面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同时呢，跟大家说啊，我们点赞前三位的，在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里啊，点赞前三位的，我们会发送福袋啊，是我们听听 FM 定制的帆布包，里面有钥匙扣、指甲剪，还有三头充电线，还有定制口罩。所以大家疯狂的给我们点赞吧，疯狂的留言吧。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说一说。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个信息哈， 哎，我们这个信息实话说啊，因为我们今天要本来要讲文代会的一些作家的他们的生平和作品，所以红酒我们俩这个准备工作做到什么程度呢？我可以跟您说，我们准备了40000多字的材料，我们自己都被自己感动了啊。 行了，今天不下节目，咱们说到明天这个时候，基本上能说完了。 按照语速的话，我们俩站3-4个小时问题是不大的哈。如果再跟我们的这个网友互动，听天 FM 网友互动的话，到午夜是没有问题的，午夜没有问题。 那咱们就先说说这马伯庸吧， 马王爷。 马伯庸其实他的影视改编作品这几年都挺火的，比方说像《长安十二时辰》， 嗯， 像前段时间电影版又播了的《古董局中局》，是吧？票房也还可以。所以以前他也来过咱们的节目 哦，瞧， 然后呢， 说说给我们，干脆给我们说说这什么吧，因为咱们毕竟咱找到的材料吧，它不是唯一性的，是咱们也能看到呢，然后我们的这个网友也能看到，是吧？听众也能看到。 我就说一个细节哈， 好， 马伯庸跟我说，他说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必须得看一个东西，要不然他就会焦虑， 什么？ 就是他必须时时刻刻看文字。 哦， 好比说是一个广告牌，他也会必须得在那儿看才可以。如果他的周围没有文字性的东西，他会就非常非常的焦虑。 那他这就适合在胳膊上纹俩字，读书。 他应该来做读书俱乐部的主持人。 哦，那我还真不知道哦，还有这种。 对，他有阅读焦虑症。 哦， 就是说如果没有可读的东西，哪怕是一说明书他都能读半天。 嘿， 就是你必须得读才可以。 所以你看这个要说呀，我们这不能聊天，一聊天就能聊出东西来。你比如说其实就像如马伯庸先生这样的作家哈，就他们有很多作家其实都有各自的怪癖啊。三联出过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我忘了，但是他讲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作家，尤其是全世界性的这种作家，他们在写作时候的怪癖啊。那有的作家就必须在阳台上写。 嗯 啊，当时我就想，我说估计这哥们儿肯定生活在亚热带，他在东北，我估计他没戏，在阳台上写。 这天在阳台上写也够呛啊。 对，是啊，在阳台上写，有的必须得穿睡衣写，有的在这个写的同时在，就是他在写作的时候，他旁边必须得放一筐，这个有一些腐烂的水果，就是那种腐烂的水果，它发酵出来，我想可能是那种酒味吧，是不是？但是他不喝酒，他就闻着那个味道，然后能让他有感受。还有的就是这个必须得脱光了衣服啊，一丝不挂的，然后在浴缸里写。我也纳了闷了，这个，哎呀，可能是这个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影响的。 是，你就像前两天我们采访这个大兵啊，就是畅销书作家大兵，他就是得喝点红酒 哦， 当然得抽点烟什么的。 哎呦呦，这个不提倡， 不提倡，然后就开始创作了， 就是， 包括像那个著名的作家杨凌老师，也是喜欢喝红酒。但是他写着写着经常容易写大了，就是你看喝酒容易喝大了 啊，写大了哟， 就是忘乎所以。 我天， 他说有一次呢，自己写着写着都不分白天跟黑夜了，突然老公回来了，老公目瞪口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就是这头发也特别的蓬松，你知道吗？因为本身很精致的一位女性嘛。说怎么突然变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他沉浸在自己的情节当中。 对，这就是中国古代有句话嘛，叫"小坐寒窗读周易，不觉春去已多时"啊，就是当一个人在特别，就是心流的感受啊。 哎，对， 心流 啊， 人在这种时候的话，就很多时候他会忽略掉周边的一些东西，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专注。 对， 哎，专注非常重要。 是。然后刚才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红酒频繁的提别人爱喝红酒，是要加深自己的品牌印象吗？ 我还真不是那两个字儿。好吧。 哎， 这个 你看看，又有，哎呦，这真是留言的不少哈。 留言不少，你看刚才这个萤火虫，摇摇欲碎啊，他说了，也是京味作家刘一达的北京话啊。刘一达也是我们读书俱乐部的老朋友了， 是。 他说作品探寻老北京的 扫盆处， 对，三山五顶，五大镇物，据说啊，扫盆处与燕京八绝、解密老北京、四大凶宅、八大胡同、回溯京城、牌匾轶事、镖局往事，非常精彩的一本书。你真问对人了。你知道这个北京文化的，在2021年最活跃的一位阅读推广人是谁吗？就是我身边的启航老师。 可不敢当，可不敢当。 你做了多少场北京文化的讲座了？ 可能去年不多，去年有就十几场吧，因为去年毕竟疫情嘛，你能下去不多。 嗯， 前两年多，2020和这个2019啊比较多，一年有个几十场，我觉得现在加起来有上百场吧。那这个我这个刘一达先生的北京话我还真读了啊，但是实话说啊，因为就是比如说我就像刚才红酒说，我去讲北京历史文化的话，我肯定要读很多书。 对， 但是哪本书哪个我讲他哪个东西是从哪本书里来的，我记得并不是那么清楚啊。但是呢，就像刚才您说的，北京话里头包括了这个三山五顶，是不是三山五园啊？您想说的是？因为三山五顶这个说法我还真是没太听过啊， 探讨一下咱们可以 对对对对啊，有可能我觉得可能是我孤陋寡闻了啊。然后五大镇物我是了解，起码了解两个啊，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叫什么呀，中轴线啊，去年2021年是北京中轴线申遗十周年嘛， 对， 我在外边做了，就我做中轴线的讲座倒是做了不少啊。 对，咱们不还做过那个中轴线上的红飘带那系列节目吗？ 对对对，然后中轴线最难的这个就有一个镇物是在这个哪儿啊？是在这个永定门南边。一般我们说中轴线都是从永定门起到这个钟鼓楼结束，但是其实永定门南边啊，差不多500米左右啊，半公里，一里地左右有这么一个镇物啊。这个镇物呢，我就不多说了，您可以去看看，那儿有一公园儿，那是个公园儿，那叫南镇。那还有一个北镇啊，北镇就有意思了，大家伙儿都知道啊。 对， 就 是 景山，景山啊。 是，我们第一时段这道题目也出出来吧。这个其实刚才咱们也提到了这位作者啊，也是这次作协当中的一位成员。他的有一部作品呢，叫做《刺杀小说家》。 哎， 《刺杀小说家》 是的。 还被拍成了电影。 嗯哼。 啊，这个电影据说还有好几个亿的成本吧？ 啊，是吗？ 啊，那个拍的那个特效什么的 啊，它特效现在是拍还是制作呀？我搞不太清楚。 反正投入挺大的啊，应该能上亿了。 哦， 然后反正确实非常有想象力。 但实际啊，我看时间的关系，可能我们上半时段是不是 还有一分钟？ 还有一分钟。我下半时段会跟大家伙说一说《刺杀小说家》和我看的另外一部电影的关系。 好。那《刺杀小说家》它的作者原著作者是谁的？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把他的名字打出来啊，最先打出来的，我们将会送出听听FM 7天 VIP 体验卡，可以在听听 FM 上畅听价值万元的有声作品。那7天 VIP 体验卡的兑换方式呢？可以私信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告诉你究竟是怎么来兑换。刚才这位葛大爷说点赞2小时，那我得充上电才可以啊。可以，您还得弄点按摩膏啊，别到时候腱鞘炎了。谢谢您啊，希望您能够进入我们的前三啊，送出我们的这个，送出我们的福袋啊。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我们互动的主题呢是2021我读过什么书啊，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大家呢一起来共聊读书的话题。您可以打开听听 FM， 然后找到读书俱乐部节目，点击进入就可以了，或者是直接在这个搜索框里搜索读书俱乐部，然后进入我们的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聊书。 桃园三结义，煮酒论英雄， 大义诗经中， 在三国演义中领略历史风云变幻。 大家清楚了， 大家确实不知，还望 鲁智深倒拔垂杨柳， 吴用智取生辰纲， 宋江三打祝家庄。 在水浒传里感受英雄豪情壮志。 胆大妖精挡着我西 美猴王出世，三打白骨精。 在西游记中体验险境迭出的取经之旅。 黛玉 葬花， 宝玉碎玉， 宝钗扑蝶， 晴雯思扇。 在《红楼梦》里品盛衰变幻，人情冷暖， 读古典名著， 养人文情怀， 悟传统文化， 品百味人生。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故事广播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阅读打开视野，文字透视世界， 文字赋予我们力量，书籍滋养我们成长。 读书俱乐部，让我们与好书作伴，与经典对话。与经典对话。 今天，你读书了吗？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 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呢，和红九一起来跟大家聊书侃书的是著名的阅读推广人啊，同时是幽默书店的主理人启航。启航你好。 哎，红酒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的各位网友是不是特别可爱， 老厉害了，我觉得啊，一看这好家伙就马上就答出来了 也希望大家能够进入我们读书俱乐部的听友群啊，我们读书俱乐部的微信听友群今天是正式成立啊，以后呢会给大家有节目预告啊，还有包括主持人动态福利啊，图书分享啊，也欢迎大家能够踊跃的进群。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2021我读过的书啊，值得分享的是什么嘞啊，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大家可以听听 FM 上留言。我先说一下刚才那道题谁答对了吧。其实9325是最先答对的啊，但是9325其实已经获过一次奖了。最近呢，咱们不能总重复啊，所以呢，我们第二个答对的应该是萤火虫摇摇欲碎，恭喜你啊！你可以发这个私信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把您的联系方式告诉我们，然后呢，会给您放送哎，听听 FM 7天 VIP 体验卡。啊，刚才我们还留了一个小扣啊。哎，说到这个刺杀小说家，这部作品啊，以这个电影，应该说是引起了很大的一个反响。 是， 它跟另外的一部电影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这是一个知识点啊，知识点来了。 这知识点，对，我先说啊，说完之后红酒再提问啊。实际上啊，这个我刚才说啊，刺杀小说家和另外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呢，差不多在，哎呀，也差不多在8-9年前，我和红酒在这个故事广播做这个一个节目啊，叫《疏影暗香》。有一年我们讲的就是跟书有关的电影，其中一个电影的名字叫《笔下求生》啊，各位可以在网上查一下啊，《笔下求生》就是我们那个铅笔钢笔的笔，《笔下求生》，它讲的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人，这个他老觉得他耳朵里能听见有人在说话。啊，然后呢，这个说话的人，这个就是在指挥，就是他干什么，这人在说什么，或者说这人说什么，他在干什么，就好像一直在给他做旁白一样。后来他终于有一天意识到啊，这个哇，这是一个作家在写，在以他为主角在写东西，但是作家并不认识他，作家只是写，只是在写这个写一个故事，但是莫名其妙就跟这个人的这个生活和他的工作和他的未来就勾连在一块儿了。回来他就满线去找这个作家，啊，威尔法莱尔演的一个喜剧明星也是，啊，找这作家干什么？就是一定要让他去改变他的结尾，因为在那个结尾里头，在那个作家原来设定那个结尾里，这个主人公是要被车撞了，要死掉的啊，所以他要找四处去找去改变这个结尾。当时我就觉得， 这个故事挺有意思，而且它毕竟跟我们这个读书啊跟写作是有关系的啊。然后我就跟红酒说，我说看看咱介绍一下这个。红酒说好啊，我们当时我们就介绍了一个，我记得当时还是把那片子整个我们俩拉了一遍片子啊，拉了一遍片子可能说出来不得有一两个小时，不是一两万字的东西， 一两万字的东西、 啊、我们俩在这读给大家读这个电影，当时是、啊、 嗯， 那其实呢，刺杀小说家为什么要刺杀，他不也是这个意思吗？对不对？也是说、 嗯、 也是说在这个就是一个人，一个挺有权势的人突然意识到他活在另一个作家的笔下，是吧？ 对， 一定要刺杀掉这个小说家才能让自己活下来。其实所以我不敢说双雪涛他一定是借鉴了别人的什么，但有可能他是不是比如说某个人在某个时间听了一个什么，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故事，笔下求生的故事，但是呢他可能没有意识到，然后他也结构了这么一个， 对，有这样一个灵感， 对，有这样一个灵感。我觉得灵感是相似的，但是呢其实后边的发展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像刚才我说笔下求生，它就是一个喜剧片啊，非常快乐的喜，也不能说非常快乐，就有一定快乐一定喜感的喜剧片。而这个刺杀小说家呢，相对来说他要残酷的多， 嗯， 对吧？要残酷的多啊、嗯！ 是，哎呀，一笔在你，一刀在我。 对， 这个段子估计大家都听过，是吧？ 嗯， 不能随便写呀。来看看大家发来的信息啊。这位8336说了，2021年我读过这本书，叫《国宝》，我不知道您说的是不是2004年出版的，就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图书啊。它其实主要讲述了这个日军入侵华北，一批爱国志士为了避免我国珍贵的文物遭受损失而几经波折转移的这样一个故事哈。因为这个它好像同名电视剧还播过， 它这个当时我记得这个故事怎么说，就这个故事好像就是拿这个事儿当了一个噱头，我记得它那个好像还真是上天入地的啊，不单是说发生在城里的，我记得后来还上了山了啊。 这长篇小说， 长篇小说， 它是个长篇小说。 这个书我还真读了，但是实话说，印象不是那么的深啊。 嗯， 这个您也可以说一说，您觉得值得分享这个国宝，值得分享的理由是什么？对吧？让我唤起一下我的回忆、啊。 对，唤起一下我们的回忆。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2021年您读过的书啊。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有的呢是我们读过的，是吧？我们可以跟您一块儿来分享，有的只是您读过的，您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跟我们的网友一起来分享。大家呢还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个小问题吧。我们接下来这个问题其中有一个作家叫做叶兆言，就这届作协嘛， 对， 作协代表叫叶兆言。我要出这个问题是，叶圣陶是叶兆言的什么？ 什么人？对，什么人？ 肯定是亲戚了，是吧？什么人啊？叶圣陶大家都知道了， 对 吧？著名的教育家，是叶兆言的什么？现在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就可以把您的答案发送过来啊。最先答对的，一会儿呢，我们还会送给您听听 FM 的 VIP 畅听卡啊，7天的一个免费畅听卡。既然说到他了，那咱说 叶兆言了，开始 说说叶兆言吧，对吧？既然出这个问题了， 咱说叶圣陶吧，我觉得 也行。 用相声演员的话说，这词儿我熟。那个，因为确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得说，要说一个事儿，我们得知道这盐从哪儿咸，醋从哪儿酸啊。你要说叶兆言，不能不提叶圣陶， 追根溯源 啊。对，叶圣陶先生是怎么说？就是刚才红酒提到他是中国著名的教育家，没错。但是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我们中国现代童话。因为中国呀，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去年2021年哈，我们做了一个，就是北京阅读季做了一个中国古代童话作品展，选了一批中国古代童话，然后在做这个展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前言里头写了一段话，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认为中国古代是没有童话的。啊，中国古代没有童话的。其实这种看法的人呢，是把1923年还是1932年，我忘了，记不清了啊。就是叶圣陶先生他那个稻草人，他那个集子的出版，当作是中国现代童话，就是中国现代性童话的第一本童话选童话集子。那当然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再把这个把视角再放远一点的话，那其实啊，这个中国古代也不能说没有童话。 只是没有什么呀，只是没有儿童本位的童话，也就是说没有专门为儿童创作的，说我从开始我就举了手了，我给儿童创作童话，我不是一个那样的人，其实啊啊。中国古代的童话很多都散落在什么呀？就各种笔记小说啊，很多古籍里头啊。如果摘还是能摘出来的，而且摘出来之后会让人大吃一惊啊。当然，这个属于另外的话题，这个以后有机会啊，我可以和这个红酒我们俩聊一下中国古代童话，那也是特别有趣的。 对，这非常有意思。而且上次我看你们那个展的时候，那一溜儿易拉宝。让我也非常的 震撼、 哦、 对对对对， 这个真的是长知识、 嗯、 啊，那个知识点真的是太多了。嗯，叶圣陶啊，这个是有传承的，已经有人答对了是吧？ 对了是吧？叶圣陶，对是，对对对对。但是这个用户8398，他是属于注册了吗？他要注册的话，是不是会有他的名字呀？ 嗯，他算注册了吧， 算注册了， 这就是他没有给自己起一个独有的名字、 哦、 啊，就是相当于系统给他分配了这么一个名字。 哦哦， 那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正确答案叶圣陶是他的祖父啊！恭喜8398的这位朋友。 而且8398还特别的这什么，还特别的就是就像我们当编辑出身的，开始说是他的祖父，后来他又强调了一遍是叶兆言的祖父。 对，是叶兆言的祖父啊！ 对对对， 恭喜你获得了我们的奖品哈、啊！ 嗯， 说到叶圣陶啊，刚才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叶兆言呢，他是1957年1月出生的啊，原籍也是苏州啊，是这个，他有很多中篇小说集啊， 嗯 啊，比方说像《燕歌》呀， 嗯哼， 《夜泊秦淮》呀，《枣树的故事》，长篇小说有1937年的《爱情》， 嗯， 《花影》，别人的爱情，《没有玻璃的花房》，散文集就更多了，《流浪之夜》。啊，叶兆言散文等等等等， 这个要说个八卦啊，也不能说八卦，就是叶兆言的先生的父亲叫叶志成嘛，叶志成曾经担任这个江苏省文联创作委员会的副主任啊， 哦、 然后叶兆言先生的母亲叫姚成，成呢是那个就是澄清碧绿那个成啊。他是这个省戏剧团的著名的演员，所以叶兆言这个兆言这两个字儿啊，兆言其实就取的是什么？就取的是这个父亲名字和母亲名字中的这个哎姚姚 哦， 这半拉不是兆嘛？ 对， 哎，然后那个成叶志成的成那半拉是言和一个成， 嗯， 这么 繁体字 对，这么组成的啊，这个叶兆言 这名字有意思哈、啊，就父母各取半边儿， 嗯 啊。他有很多的作品了，我觉得也算是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吧。 对，对， 大家可以去关注关注。 叶兆言先生去年写了一本书，好像是去年，名字叫《南京传》吧。 嗯、 啊，这应该是他比较新的一个啊，就是给南京作传。去年有两本《南京传》，叶兆言先生是其中一本。 他写南京的事还挺多的， 是吧？ 还有一本叫《闲话南京的作家》， 哦、uh-huh、 还有一个书叫《南京女人》。 南京女人，哎，我怎么没有印象啊？就是这两年的吗？ 有前几年的， 前几年的了。 对， 嗯嗯， 这个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吧。 哎， 嗯，关注一下。 这个，哎呀，说实话，我们因为我和红酒，我们俩今天准备的东西太多了，所以我们还是，我们要是老是停留在一个地方，我们有点太亏的慌啊。这我们下边啊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作家啊，大家要仔细听，因为下边呢红酒要出的问题 要出题了 啊，跟这个作家是有关系的。啊，我们下边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作家，或者要介绍的这位作家的名字叫毕飞宇。 嗯， 我一直认为毕飞宇是中国作家里长得特别帅的一个， 很帅，很帅， 很帅的，就是真是他的那个样子，真是就是，哎呀，怎么说，就是你可以用英俊来形容啊。中国作家里有几个人，包括他呀，包括苏童啊， 嗯 啊，都很周正，属于那种非常周正的啊，很漂亮的。那毕飞宇先生呢，就是他是64年啊出生于这个江苏的啊，你看出生在江苏的这个当代作家是不少的， 挺多的，那块初作家也 对,、 嗯、 对。那他比较有名的作品呢，包括像玉米啊，包括像推拿呀啊等等啊。这个我个人对推拿这个电影，这个小说印象特别深，因为当时我是先读的小说后看的电影。 哦， 而且我是觉得是难得的是这个电影是秦昊演的吧？ 秦昊演的， 秦昊演的。 嗯、 我秦昊和那个女的叫什么来了？ 还是娄烨做导演嘛？ 啊，就是我觉得是难得的一个 一个就突破了那个魔咒的。一般这个红酒比较了解，就是说一般我们都说一个一流的小说其实你是改编不成一个一流的电影的，一般二流三流的小说改编一个一流的电影特别比较容易，哎， 太难了 太难了。 你如果能超过原著，你比方说没有影视作品能够超过《红楼梦》，就是咱们提出一个词儿叫什么呢，这是严歌苓说的、 uh-huh. 叫抗拍性。 哦、oh, 对， 就很多作家他写的东西啊、uh-huh. 你拍不过他、 uh-huh. 就是你再怎么拍的话你也拍不出他原著的那个感觉了。 那当然，那当然 是吧， 对，当然这有点像什么呢，我们这个比喻可能不太恰当啊，就像比如说你在南方，你在成都吃个面，这个面同样的面你到北京来吃那个面不如在成都吃的有味儿，因为什么、 嗯、 因为环境不一样，水土不一样啊，你虽然是在北京，你同样做一碗担担面，但是你应该就没有成都的好吃。这是从什么？这是从地域上来说，这是横向的比。那实际上就像刚才红酒说的，从纵向的比，在从历史到今天这儿来说的话，就像刚才他说《红楼梦》，到今天其实他所处的那个年代，或者说作者创作的那个年代和今天比起来，已经有很大的差异了。 嗯， 这个时候你要想完全的去恢复它，你要想就是。原汁原味的啊，这个把它表现出来的话，其实是难度是非常大的。 嗯， 那也就因此说，像刚才我们提到毕飞宇他的这个一个小说，是不是推拿拿过茅盾文学奖？ 拿过 、啊， 就是推拿拿的茅盾文学奖 啊，推拿拿的茅盾文学奖，就说明这部作品非常棒了。我当时读完这之后，我也觉得，哎，切入的角度非常好。 嗯， 对于人性的挖掘，对于社会的关注也特别棒。是一部好小说，然后呢，拍成电影之后，我也觉得还有黄轩演哈，我觉得黄轩 梅婷， 梅婷，我说的就是 梅婷， 对对对，哎， 黄轩梅婷， 哎，这真是 我看好几遍那电影， 哎，而且我当时真的秦昊，当时我记忘了是跟谁一起看哈，当时人家跟我一块看的人家说， 你还真以为他是瞎子吗？ 对，说秦昊，我说这是一个演员，不是吧？这应该就是一个盲人吧？ 盲人啊， 啊，我说他好像，我认为他好像是一个演员， 演得非常好， 嗯、这是。真是我觉得中国电影里不多的，从原著到电影都非常精彩的。 是， 嗯， 这是刚才我们其实答案我都已经说出来了，我再说一下吧。啊，我们这道题目就是毕飞宇的代表作是什么啊？您现在就可以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发送正确答案啊。第一个答对的，我们会获得听听 FM 提供的7天免费畅听卡。这位4856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是第八届吗？我 那很厉害了，很厉害， 很厉害。我到时候查一查，反正他肯定是茅盾文学奖的作品了。 怎么着？下边？ 行，那咱们 继续吗？ 继续吧，咱们继续吧。说知识点。 说知识点啊，我下面要介绍的这个也是我们这次文代会委员里的一位啊，叫全永先。全就是安全的全，勇是勇敢的勇，先是先后的先，全永先。为什么介绍这位作家啊？可能有些人对他不熟，我呢其实是跟他见过一面，就是有话说应该是2008年了， 嚯，少几年前了， 13年前，13、14年前。后来我看他的生平，我才发现，就是他其实是2001年。他辞去了他的那个在媒体的工作，到了北京，2001年成了一个自由职业的一个自由撰稿人或者一个自由职业者，专门写东西啊。然后呢，我是2008年遇到他，在一个朋友组织这么一个聚会上啊，当时就觉得名字挺有意思的，然后听他们介绍说他是个编剧，后来呢，就是因为就等于就算认识了吧，然后就经常会关注，后来发现哦，他写了《悬崖》。那个编就是那个电视剧 《悬崖》，后来被拍成了电视剧， 对， 又被拍成了电影。 那电影是《悬崖》吗？ 《悬崖之上》吗？《 悬崖之上》，《 悬崖之 上》还不是《悬崖》的一样，它是《悬崖》的前传， 前传 相当于前传， 它相当于是编剧了，对吧？ 对，它是编剧， 它是编剧，它原著小说叫《悬崖》。 对，然后呢？这次你看，这次就是前两天吧，3天的那个金鸡奖， 颁给张译了吗？ 颁给张译了，但是就是张艺谋也是拿的，是不是拿的最佳导演奖《悬崖之上》 对，应该是吧。 那我觉得和全永先的这个他的编剧，包括他最开始这个小说《悬崖》，那是不无关系的。 他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棒的编剧， 《 雪狼》也是他编的 啊，对， 就是谍战剧《雪狼》，也是改编自他的同名小说，是吧？ 雪狼是谁演的来了？ 苗圃啊， 新百清是吧？ 新百清， 新百清， 对， 对 他们主演是2007年的谍战剧， 嗯嗯， 包括这个都市情感剧《岁月》，他也是作为编剧，根据《沧浪之水》改编的 啊。这个这个 有才华， 有才华。这个这个谁呀、啊？这个这个，全永先曾经他谈过和这个和张艺谋合作这个《悬崖之上》啊。 嗯。 我记得当时他说了这么句话，他说其实我剧本就写了两稿就给他了啊。其实按说啊，我印象里头，就一会儿我们还要谈到另外一位那个作家啊，周晓峰，我们北京作协副主席啊，也是前段时间我们一块儿。这个共识过几次，就是他也做过张艺谋的那个文学策划嘛。 对， 就实际上我看过这个周晓峰老师的作品，原来写张艺谋的宿命啊什么的，我印象里好像他对这个本子还是对剧本啊一直是很不能说挑剔， 精益求精嘛， 精益求精的。那你看就是全永先悬崖这个等于交给悬崖之上啊，交给张艺谋只写了两稿就给他了，然后哎他说那剩下的怎么视觉化呀，怎么去阐述这个故事啊，是导演要表达的啊。那当然我觉得最终拿出来这个东西，反正我看了那个电影我觉得还是挺棒的，除了最后接近结尾的时候有一些特效， 嗯， 我不太感冒，其他我觉得还好，还不错不错。 对，因为也是给全永先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张艺谋拍戏的那种认真劲儿。他说一次去剧组探班，当时为了拍一个空镜头，他足足等了一两个小时， 嗯嗯， 等风来啊，等风过，张艺谋和大家一起等大风过来啊，然后呢，自己亲自就爬到那架子上，哎呦，当时全永先说，我真的很担心，毕竟他也是吧，70的老人了，这次这个金鸡奖的颁奖，其实一下扫到了张艺谋。其实我还挺唏嘘的啊！ 哎呦，我觉得老了好多，好像 哎呦，就是这么就是一直在拼搏，一直你想一年拍三部电影，人都70了，一年拍三部电影，是吧？我们这 就像你没感到我已经了50岁了一样，我们也没有感到张艺谋会那么大。 所以说，你这一周来两次也可以。 天哪！哎，我看这个谁，这个我们这个听天 FM 里边的这个网友，这个绿野仙踪说了一句话。他说感觉读过的书有一部分没记住作者的名字，重要的是书的内容，我觉得挺好。其实对了，因为我们其实我在高中还是大学我忘了，有一次这个有一个老师啊，我就曾经跟他请教过这个问题，我说为什么我读完书之后我不能像很多人似的，他可以做到这个出口成章，然后信手拈来，这博闻强记，我说我好像就记不住。后来老师说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就像他们信手拈来啊，这种博闻强记这种啊，特别适合做研究工作，做学问。他说其实像你这种的，你记不住，你认为你没记住，但实际上你应该是记住了一些东西。你记住那些东西呢，它其实是画在你的骨子里，画，然后它会储存在你的那个脑子里头，然后就是它会在你需要它的时候，它自己会出来。当时我听老师说这话的时候，我还认为是安慰，后来很多次我发现。就是我后来在写一些东西，包括在做一些事儿的时候，真的印证了老师 就蹦出来了， 自己就出来了。以前读过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刚才这个绿野仙踪提到的这个，他说，有一些东西没记住名字，没记住作者的这个名字，书的名字，只记住了内容。我就真是有过好多次这种啊。然后到前两天我还在问，我说有一个故事，那个故事讲什么呀？就是美国好像是哪儿的一个故事。就是这个男的失业了，一家之主男的失业了，然后他就四处去找工作，但是还不敢让家里知道他失业。然后呢，他这个女儿就说啊，说这个市动员啊，来了一个大猩猩，好像是什么，大家伙都特别想，都我们的同学都去看过了，我也想去看，啊，想去看。他说好，他说我陪你去看。结果他在那之前呢，他应聘了一份工作，那份工作就是去动物园去装这个猩猩，因为那个猩猩实际上病死了。他要穿上猩猩的那个衣服去装猩猩那个外套啊，那个去装那个猩猩。结果后来他跟就是女儿跟他定的那个时间啊到了，结果他让他夫人带着他的女儿去，然后去动物园，他坐在那个山里头啊，就是那个动物园那个笼子里头，看着他女儿在外边指对他指指点点。 嗯 啊，这个故事我印象太深了，小时候看的，但是我就一直记不住。 这个名字，也记不住作者。然后前两天我还在问，人家跟我说了一个名字，还是没记住。 没事，他已经深入到你的骨髓中了。 是的，是的。 你看今天上节目不就把这个故事给说出来了吗？ 就是就是。 咱们时间过得真快哈，咱们继续来说说知识点吧。 天哪， 我估计可能还能说一个知识点吧。 这还有什么知识点？编剧的 啊。 哎呀， 其实咱们 看看 其实真是准备了很多作家的作品。 对，我们本来下边要说这编剧是刘恒，又是小说家，因为我前两天我又把小说书看了一遍，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因为在那个我那个书店里头，幽默书店里头，然后有这个，我说哎，怎么没有人对这个感兴趣？后来我看了一下，我觉得还是就是原还是挺棒的。 编剧就是刘恒啊。 对，就是刘恒， 就是刘恒啊。 嗯， 对。然后他最早的时候发表过那叫小石墨是吧， 他最早的呀有一个是我对我印象非常大的一个小说叫黑的雪。 哦， 黑的雪后来拍成了电影，这个电影的名字叫本命年，主演是姜文。 姜文啊，那是我爸带我看的电影。 然后但是当时其实这个电影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特别这个尊敬啊，也跟我关系非常好的一个音乐人叫侯牧仁 啊， 他写了一首歌，那首歌叫《留下油灯光》，就在那个电影里头啊，在歌舞厅由程琳给唱出来的。 嗯 啊，慢慢的你又来到我身旁，带着一盏油灯闪着光。 嗯， 哎呀，好听极了啊！由那个歌我关注的电影，后来我觉得这电影很棒， 确实非常棒。他《金陵十三钗》他也是他的编剧哈。包括像《我的战争》也是他的编剧， 所以他最牛的是什么编剧？我就是张思德。 张思德， 对，张思德为什么呢？就是我记得我看过一篇文章，说其实刘恒老师拿到那个张思德的这个剧本的素材的时候，只有一页半纸。 嗯， 然后他用这一页半纸铺陈出了整个张思德吴军主演的那个吴军和唐国强主演张思德的那个戏。哎呀，我觉得真是这就是功夫。 对， 这就是功夫。 哎，这里边其实还有很多故事，其实就是一次这个饭局上是吧。 嗯哼， 然后就宣布了这个张思德的这么一个筹拍的计划，他负责这个剧本。因此呢，知名作家知名编剧啊，我觉得他们确实肚子里有很多的货啊。 是， 就在那一刻的话，全都把这个人物关系把这个事件给勾连起来了。 嗯， 大家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啊，我们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过得非常的快， 这幸亏有大家陪伴。其实我们实话说，我们俩准备的点东西十分之一还没说到呢。 好吧，来看看绿野仙踪说读过一本书叫《失物招灵者》，记录主人公在不经意间会捡到一些零零碎碎的物件啊，有发卡呀、铁皮盒子呀，在找寻失主的过程中，引出了一个又一个感人的故事啊，人生百态呢蕴藏其中啊。 哎，这个没读过， 这也是一个高设定， 这个可以找来读读，我觉得挺有意思。 行，下次读完之后跟您进行互动啊。你看， 宋彦军说 啊， 重读了《围城》， 哦，重读了《围城》啊， 对，还有重读《围城》。 《围城》这本书我也是看了好多遍，哎呀，特别小的时候看的。 我发现我去年。 你也读了？ 我去年我没读，去年我把那个，去年我在微信上看了一段视频，好像上海的一个人解读《围城》那个电视剧，然后我在网上买了一套那个盘，陈道明什么什么他们演的那个，我说啊，殷若成什么的，我就要看一看，看下来之后觉得，还不错，但是呢，好像还是没有读书过瘾。 对，其实他那个电视剧的完成度就已经挺用心的了， 非常用心 了， 非常好了。 对，尤其是陈道明。演的那种感觉其实还是跟我心里那种感觉比较贴 切啊， 包括那个唐晓芙， 哎， 史兰雅演唐晓芙， 是 我觉得也非常的漂亮。 嗯， 有一段时间我还特别喜欢， 有一段时间就是结婚以前啊。 对，李幼斌的爱人演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就是你看全都串联起来了，亮剑， 来我，哎呦，我们继续聊吧， 继续聊吧，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哈，做一个预告，在第二时段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带出书单来了。 嗯， 也就是说现在进行了两节，第三节的时候在18点到18点半的时候是书单来了，为大家推荐一些图书。那在最后一节呢是有声书导听啊，是我们听听 FM 上的精彩的有声书，我们为大家做一个讲解，为大家做一个推荐啊。下面我们送出 半首歌曲吧，领航送给大家。 北京时间18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阅读，打开视野。文字透视世界， 文字赋予我们力量，书籍滋养我们成长。 读书俱乐部，让我们与好书作伴，与经典对话。与经典对话。 今天你读书了吗？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听听 FM 上的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幽默书店的主理人启航，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侃书，为大家带来书单。启航你好。 哎，红九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进入我们的第三节，书单来了。 哎， 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就为大家带出我们的书单啊。今天我们带出的书单呢有点特别，大家有没有、有没有看过跨世纪文丛啊？ 啊，为什么要推荐这个书单呢？这个书单其实是和我们今天啊上半时段其实要聊的，就是文代会的这些作家们是有关系的。 有关系的。 因为可以说跨世纪文丛的里边的很多的作者啊，当年叫作者，现在已经是作家了。大部分都出现在这次的文代会的委员的名单里。 嗯， 哎，所以呢，我觉得就是，红九，我们上来说啊，那我们在这个新一年的这个书单来了啊，第一次我们要推出的话呢，其实还是需要有一个重磅的。 对， 那这个重磅，你说我们拿什么来推出这个重磅呢？很多的东西它不好说。也不能说不好说，就是很多的，你比如说某个书店的一个排行榜，一个销售榜，或者什么某一个图书馆的借阅榜，这个东西呢，它不能完全说明这个书单的这种重要性，但是和文代会有关的又是能够达到重磅的这么一个书单，我觉得非跨世纪文丛莫属。 嗯，咱们真是带着镣铐跳舞啊，在这个主题下我们选择了这样一个重磅的跨世纪文丛，它其实是长江文艺出版社的震慑之书了。它这个书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陆续呢推出了7集，先后收录了67位当代作家的作品，也被文学批评家和文史学家呢认为是新时期文学的里程碑啊。 这个为什么说就是刚才这个红九说的这个就是可以把它上升到一个新时期文学里程碑这么一个高度呢？就是我认为啊，它雅俗共赏。 嗯， 怎么叫雅俗共赏？我是学中文的，但是我学的中文的当年学的中文，我更多的当代作家的作品，实话说就是新作品，当代作家的新作品，没有收在当代文学史里头的作品，很多就是从跨世纪文丛开始读的。 也就是说，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 对， 也是一个指引， 哎， 让你读了很多作家的作品。 对，因为当代作家，你想我从九十年代读的话呢，就是我读当代文学史的话啊，那可能当代文学史的话，更多就是从四九年开始，一直到九十年代初，对吧？那就是这段时间，那。本身呢，你比如说，虽然说这过去的每过去的一秒钟都是历史，但是谁去给你总结那些历史呢？谁去给你 对吧？那好，跨世纪文丛实际就把从九十年代初或者从八十年代末啊，八十年代中后期吧，一直到就是九十年代他开始出这个这几集啊，跨世纪文丛这个过程里头，出现的就这段时间里出现的这些作家，他都给收在里边了。 非常棒！你想，1992年。一套跨世纪文丛横空出世，那个时候其实是港台作家， 对对对， 什么武侠呀、 言 情啊、 哎， 绝大部分市场卖的都是这些书。 是的， 那严肃文学走入低谷，那这些出版社和策划人推出了格非啊、苏童啊、余华呀、池莉啊这些文学新锐和先锋派的作品，那应该算是一大壮举啊。 哎，他这个壮举，我觉得最牛的是什么呢？他一炮打响之后啊，就是。他第一集能销20多万册，那个时候你想想，他非怎么说，就这一套书他并不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武侠言情等等，他相对来说他是严肃文学，而且他是先锋文学。有些先锋文学先锋到什么程度啊，比如说我记得里边有一个叫吕欣的啊，也是一位作家啊，他有他那本书叫什么来着，什么什么空间的什么，我从头到了读下来，我真是捏着鼻子读的，我就没读懂，我可以说我连一页都没读懂，但是我就觉得怎么还能够这么写小说，怎么写的这么这个就是怎么能够让我这么读不懂。当然我也读谁啊，你比如说我当年读余华，就是在跨世纪文丛里的余华，他那本书啊也是一个小说集，叫河边的错误 啊， 然后里边还包括了现实一种，这个后来都出过单行本。 对， 那时候余华我想写没写活着呀，我忘了写没写，但是我那时候没读活着。 嗯， 可是后来我读完活着之后，我觉得啊，活着固然很好，可是我能够特别清晰地捋出了余华从现实一种，从河边的错误，一直到活着这条脉络， 就他早期的作品， 早期作品 你都读了， 能到他那条，就是能捋出那条脉络，而且我认为，就是，他早期的那个作品里的力量，一点都不比活着差，尤其像什么呀？我不知道活着里边有一个情节，你记没记得啊？就是当时那有一个大夫给那个姜武演的那个角色，他那个媳妇儿去接生啊，是干什么呀？是做手术啊？ 是产后大出血。 对对对。然后不是后来，这个好长时间没吃饭了嘛？ 吃了七个馒头， 七个馒头后来给撑死了吧？ 喝了水之后就变成了14个， 是有这一段吧？ 有这一段 啊，就这段就类似于这种啊，由生活中的残酷，由生活中的不是残酷，由生活中的这个平常事展现出的残酷，实际在他的现实一种和河边的错误里已经展现出来了。 他的成长脉络其实看得非常清楚了， 对， 不是一蹴而就的， 没错。 因为很多人都说余华呀，这个运气真好啊，出道即巅峰，之前啥也没写过，出来第一本小说《活着》畅销这么多年，每年还卖100万册。我听到很多这样的评论， 那这个绝对不正确。那您往回您去找找《跨世纪文丛》，现在在网上您可以买到原来那个，但是我觉得。 得去孔夫子旧书网买了吧， 对对对，或者就是您查查就刚才我说的那两个名字，现实一种和河边的错误，直接去找找，现在应该有单行本，应该也能找得到啊，你捋一捋就知道了。其实包括什么，包括跨世纪文丛里有一个作家叫杨征光，杨征光我印象里应该是陕北，是陕西的一个作家啊，陕西作家群里的，他的那个作品叫黑风景，应该叫黑风景，好像是他那本书啊。你说我读他那本书之后，然后我特别惊讶的发现什么，我说哦，原来萧红，我们读萧红的书生死场啊什么的这种，我就觉得当时特震撼啊。但是怎么说，就是我读萧红的生死场实际上是在读杨征光的黑风景之后，然后呢 之前我读萧红的东西的时候，我忘了读的是什么，没有那么深的感触。但是读完了杨真光的《黑风景》，再读萧红的这《生死场》等等之后，我会发现，哦呦，原来这种传承的脉络是在这儿。 哦 啊，就是当然我觉得读过这两本书的朋友可能你不一定能同意我的话啊，就因为我觉得一个人读书他有一个人的看法，但是我坚定的认为这个从萧红的生死场到杨真光的黑风景，其实它是有延续的， 是， 但是这种延续可能是不自觉的。 你看，就是咱们现在就是强调要走这个现实主义题材，对吧？ 嗯哼， 因为现在有好多高设定的书真的是太多了。挂失文丛其实那时候呢，它既有现实主义为主要表现手法的最佳作品，还有那些先锋主义的实验性创作。无论是老作家王蒙的作品，还是新锐作家格非的作品，以及以后收录残雪的作品啊，残雪就是大家总是说他这个是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那位女作家。 对对对， 所以体现了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这种实验还有突破，也体现了那时候，是吧？体现了中国这个出版的包容与开放。 嗯， 你想26年前，哎，这26年前 啊， 都不止了， 不止了。 他说，像苏童啊、格非啊、余华、刘震云，这些是刚刚进入文坛的新人呀，是吧？ 对啊， 那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坛的翘楚了。嗯，你说这个跨世纪文丛有没有起到一些作用呢？我觉得还是起到了。 对，你说包括其实就像我像是哪一年，可能是2014或者2013，我有一年去参加中央电视台在周庄啊开了一个首届阅读写作节，参加那个节，然后那个节呢，它是上午是有一个开幕式，然后我做了个讲座。下午呢，本来是这个李攀老师，就是我们中央电视台的那个这个中央广播电视台的读书节目的制作人和主持人李攀大姐，她要去主持一个环节啊。后来呢，她可能有临时有任务没去成，后来主办方就说，这让我帮着给主持一下。然后我捋了一下，一看，就是我要主持什么呢？我主持和同时要和这个格非老师， 嗯。 欧阳江河诗人还有贾樟柯啊， 嗯， 要做对谈，做三场对谈啊，其中然后有一场就是和格非老师的啊，和格非老师的那个实话说，就是我读格非老师的书就是在跨世纪文丛里头， 嗯， 啊，跨世纪文丛里，但是隔了这么久了，你要说让我能记住实在是不太容易记啊。后来呢，就是没别的，赶紧查了一些资料嘛，然后跟格非老师聊一聊当时他的新作，好像叫山，是叫山河故人吗？叫什么？不是，好像不是山河故人， 贾樟柯那个 吗？是啊， 嗯， 是一个什么，哎，叫什么来着？啊，但是呢，就确确实实能感觉到啊，就是后来媒体上一直说格非老师他身上有那种，就是学者型的小说家的那种风度。 对，他那个《江南三部曲》非常有名， 啊，就《江南三部曲》 非常有名， 对 对 对对，《 江南三部曲》 对。然后呢，这个格非老师当时就是，他当时应该已经到清华大学了，已经是清华大学就是文学院的了吧？ 对，他是中文系的教授， 啊，是吧？ 嗯，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对对 对， 对， 也是茅盾文学奖的获奖者 啊， 他是第九届， 第九届， 嗯 啊，哎呀，这个所以就是有时候啊，就是在这个读书的时候，如果你要认识那个作者了，然后你再去读一些东西，你确实感觉会不太一样。就像刚才你提到格非老师的时候，我脑子里就能够想到当时我们在对谈的时候那种状态，那种，就是你会，虽然说我读过他的小说，已经读了很久很久了啊，20-30年了，但是呢，就是，你会觉得因为读过他的书，所以你在跟他做访谈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跟他是在做朋友之间的一个聊天，我觉得这个状态其实是特别好的。 嗯，是， 嗯， 我们也说说，其实为大家呀。说出跨世纪文丛这样的一套书， 嗯， 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大书单。 那当然， 那如果您非要说这个小书单的话，我们也给大家选几本哈。嗯，马原啊， 对， 这个马原我们知道他也是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 这我都不知道。 对，应该是， 马原，我说两句， 你说两句，说两句。 马原，我最开始读他第一本书是一个开本特别小的。这有多大？比32开还小， 一套小书，是我当时在一个90年代在一个二手书店买的，叫《冈底斯的诱惑》。然后读完他那个书也是读得一头雾水。那个时候没有网络，不像现在这么发达这么方便，然后四处去查资料，后来才明白，哦，马原其实是这个我们所谓就是我们老提这个谁马尔克斯啊，魔幻现实主义，马原其实是应该是中国写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应该是第一个人吧，最起码是前面的几个人，一个他，一个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这次文代会里也有名字的扎西达娃啊，藏族的一个作家，他当时写过叫什么《西藏隐秘岁月》吧，好像叫，就这都是当年的作品啊，这都是这个所谓叫这个魔幻现实主义的东西啊， 先锋派，他是先锋派， 对。然后后来我是哪年的那个这个老国展的那个图书订阅会。我见到了马文老师啊，他当时坐在那儿这个接受采访，让我很意外，因为我看他的照片啊，从刚开始一直看到后来都是那种高高大大很威猛啊一个，然后那次看的时候一看他很消瘦，而且就不是那个原来脑子里那种感觉，后来在网上一看才知道后来他是病了啊。 嗯， 所以呢，就是正好今天在我们这个捋这个跨世纪文丛的时候呢，我们也祝我们马原老师啊，这个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这第一本就是马原的虚构啊，这个书单的第一本叫《虚构马原》，长江文艺出版社，这是1993年的啊，1993年。这里面选取的文章，其实在时间上有非常大的跨度，这些小说呢。也是作者自己本身成长演变的一个历史写照， 当然 啊，这些小说大部分和现实生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说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这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嘛，就是其实刚才我说那个余华的那个， 余华的那个感觉， 你做的点评就是其实把他的一个创作历程，你通过读他不同年代的小说能够给捋出来。 是， 嗯， 然后呢，第二本呢是余华的，刚才您提到了《河边的错误》啊，这也是来自跨世纪文丛，1992年12月啊，嗯，这个书中呢收录了作者的中篇小说，有《河边的错误》，有《古典情爱》，还有《鲜血梅花》，一共有9部， 嗯 啊，你如果喜欢余华，我记得昨天好像还有人喜欢他的兄弟呢，您可以看一看他早期的作品。因为知道余华的好像都说啊，那三部曲是吧，这个驮着许三观卖血记，在斜风细雨中呐喊 啊， 后来就是开始写文艺书评或者开始写这个音乐评论了。 哎， 今天这个启阳非常好啊，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思路。 这个我觉得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更多是这个一个一个的作家哈，其实我还是想反过来再说几句那个跨世纪文丛这个。 好， 因为跨世纪文丛这个刚才咱们说了，就是它带给我们当时的这个文坛并不是完全一个严肃文学，它还有先锋文学，还有很多新面孔啊，所以呢就是在当时严肃文学的这种出版走入低谷的时候啊，能够长江文艺出版社能够做这样的事儿啊，而且就是秉承着这种叫纯文学的原则吧啊，然后来出版这么一套书，我觉得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事儿。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大背景，就是为什么要着重跟大家伙还是要念叨念叨，因为书固然要跟大家说。是重要的，但是那个大背景介绍出来您才会了解到，就是那些书其实在当年这样出来并不那么容易啊，并不那么容易，并不是说意识形态上的不容易，而是从市场的角度来说确实不容易。 对，因为要卖嘛，对不对？ 对对对，包括刚才咱们说到的什么松甘露啊、贾平凹呀，就是您现在能想到的，几乎您现在能够想到的这个作家在当年都以能够被收到这个跨 世纪文丛 为自豪，就像这个谁，周百亿，就当年出这个书的那个社长啊， 原社长长江文艺 的，他说第一集出版以后，我记得第一集是不是10本啊还是10几本啊，反正我是读过2集，后来的也没再读啊，说第一集出版以后呢，出乎这个人们的意料嘛，然后就得到了图书市场空前的响应， 嗯， 说然后也得到了这个社会各方面的认可， 尤其主流媒体对这个这套书给予一致的肯定，就认为这个纯文学能够这样出版，而且完全能够被市场所接纳啊，这个其实是之前大家伙没有想过的，没有尝试过的，但是这个尝试是完全成功的。 嗯， 你看那个时候，我记得八几年，我那时候还在外地嘛，我每年回北京的时候，我特别喜欢逛各个书店，逛各个书摊，那时候书摊很多，真是书摊啊，就是马路边上摆一个跟那个折叠床似的，然后上面铺满了书。那时候真的是，就是这个书，我跟你说，良莠不齐啊。但是基本上以什么呀？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种港台的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之外，很多就是比如什么官人术啊，什么就是，或者说打着这个就是情色的这种牌子啊，但是实际上内容跟情色没啥关系的。 它就是吸引人眼球， 吸引人眼球，什么爱经什么这个那， 跟现在这个新媒体文章标题党是一样的。 对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啊。你像在那样一种情况下，就突然啊，有人出这么一套这个跨世纪文丛，然后，书不易，真是太不容易了啊， 太不容易了哈。 但是呢，我还要说啊，对不起，我还要来。 我们继续聊，继续聊。 就是，其实刚才我说到的这个，我只是读了两集，两集之后他还是继续在出。刚才我记得我们说到一个数字，就是67本吧，是吧？67种啊。为什么就是后来我没有再读，一个是因为就是我通过其实读那前两集的时候，我已经找到了就是当代，尤其90年代之后啊，90年代之后的一些作家，他们的文风，他们的这些文体的脉络，我已经找到了，我觉得基本上大概其掌握了，所以后边没怎么读。但其实后来我在看资料的时候，我发现就是跨世纪文丛之后的出版其实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用一个我们常说的话叫好事多磨啊，也是好事多磨，就是说白了就是什么，就是俩字儿，没钱，没钱。然后没钱怎么办？你想想，就是当时决定要出跨世纪文丛第四集的时候啊，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就是你刚才说这个前社长周百亿要顶着什么样的压力呢？他要跟职工去集资，跟银行去贷款。说实话，现在你要说出本书，你让出版社的员工自己来拿钱来出，或者说你跟银行贷款说我要出个书，不太能想象，哎，不太理解，也不太能想象。但是当时就出来了，而且当时这个周百亿社长就说这个理由就两个，第一个，他觉得这套书是有文学价值的，而且其中的这个作家的作品代表了当时的最新的创作成果，不仅对读者，那对于这个从事文学研究的专家来说，就是这套书也是有史料价值，也是有史料价值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他觉得作为长津文艺出版社嘛，是一个文艺出版社，说要重在培养文学新人。虽然不少作家都是刚刚走上文坛的青年，你看咱们刚才说的这些都是刚刚走向文坛的青年，现在都是一个个成名成家了啊，就是文代会的委员了啊，但是他们代表了文学的希望，所以就是有出版社啊，有责任去扶持他们，有责任去肯定他们的创造精神，所以这套书出来之后就成了叫新时期文学的一个里程碑。 哎呀，我们真应该向这些老社长啊、老编辑啊学习。在去年采访聂振宁的时候，他也提到了这个观点 啊， 就是也不能一切都以赚钱 KPI 为一个衡量标准，因为有一些行业它是有社会担当， 对， 有历史使命的。 对， 你比方说像媒体，你比方说像出版，这些呢，它其实在精神方面是对大众有一个指引的作用，不能总是那些飘啊、飞啊、歪歪的那些东西充斥于我们的精神世界，还应该有一些现实主义的作品，还应该有一些对于现实的思考。我觉得跨世纪文丛的这一系列丛书的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其实真的是做到了。 你知道张抗抗老师，张抗老师这现在也是作协副主席了吧？ 对啊， 中国作协副主席张抗老师曾经在中国图书商报上，就是原来啊，现在叫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原来叫中国图书商报上，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在那文章里他说，如果他不是跨世纪文丛， 那他一定是，他一定就会给他带来那个跨入这个文学新世纪的莫大遗憾。 哦， 可以，那这句话 伯乐 大概其实对，大概其实这么一个，就是能够列入其中，他已经觉得是莫大荣幸了。嗯， 伯乐。 所以从这句话，我觉得就可以想见这套文丛对于当时多么重要。那我觉得下边还红酒还是继续介绍的，还有啥吧？ 对，是这样啊。跨世纪文丛今天是我们的一个大书单， 嗯， 其实这里面的书都可以看，精挑细选。 对 啊，我们的社长还有之前的资深编辑，但是我们又选出了一个小书单啊。刚刚说第一本是马原的《虚构》，这本书的名字叫《虚构》，作者是马原。 嗯， 第二本是《河边的错误》，这是余华。 嗯 啊，也都是来自跨世纪文丛。 嗯， 然后第三个是马卓的爱情，来自北村。 北村的、 啊、哦，来自北村。 这本书，实话说啊，我都记不清它里边是讲的是什么了，因为北村在那个时候，我觉得他可能没有现代，没有当下他写作的风格那么明显。 嗯， 没有那么明显， 他在成长嘛。 那、啊、对对对对，但是你像，但是可是话又说回来，他那时候能够被收入跨世纪文丛，就说明他已经是具备这个潜力了。 对，他就是94年被收入的。 嗯嗯， 94年 那时候马卓的爱情才卖13块钱，十三块钱。 哎呀，这个主人公是马卓和刘仁啊，两个可怜的孩子试图在爱中建立起存在的意义。啊，以逃脱虚无，可他们缺乏使之成功为实际的能力。 嗯， 所以呢，他们的爱情从一开始就是一种虚幻，不堪一击。是当时的，其实跟现实还有这个年轻人的这种困境也有关系。 对对对， 是 这个。其实我特别想推一本什么呢？就是池莉有一本书叫《太阳出世》，当时我读的。 也是在咱们今天书单里， 也是这个跨世纪文丛里的、嗯、啊。但是，我，因为读的时间太久了，我不敢肯定啊。就是他，我忘了是他的还是另外一个作家的。就是在这本小说，就在这个小说里头有一篇，我老记得是《太阳出世》，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说他是以一个什么角度来写的吗？这个小说， 嗯， 就是一个孩子，他刚出生，然后就夭折了。然后夭折了之后，他就被埋在这个家附近的这个地方，然后他就看着他的父母，看着他的兄弟姐妹，然后这篇小说就是从这个被夭折的孩子的角度来写的这篇小说，就当时就让我觉得，我去还能这么写小说，就是可以从一个不存在的人的角度的来写小说， 嗯， 但是当然后来啊，比如说后来我在读。但是说实话，因为有这一篇小说《跨世纪文丛》里的这篇小说垫底，所以后来我读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帕慕克， 你就了解了这个脉络。 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的时候， 哎，那本书， 哎，他就不单纯是什么，帕慕克那《我的名字叫红》里边不单是人在说话，物也可以在说话， 嗯 啊，就不单说，比如说他说这还是一个夭折孩子，那个是一个什么，比如说那是一根针在说话，一幅画在说话。啊，甚至是死亡在说话，就是一个动词啊，一个动词在说话。但是呢，我在读他的时候觉得啊，还是挺巧妙的。但是往回一想啊，其实我们中国在这个90年代的时候已经尝试过，就是不是一个存在的具体的人在说话，已经跳过这个去了， 已经跳过这个去了。嗯、所以大家可以读一读这个池莉的《太阳出世》哈，里面收入了《不谈爱情》。嗯，太阳出世、西妖等8部中短篇小说，另外还有是刘震云的《官人》啊，这个是也是92年出版的，这个里面收录了像《单位》《一地鸡毛》，这个拍成电影了， 陈道明演的吧？ 还有对《温故1942》，这也拍成电影了。 然后对冯小刚当时对这个电影票房不好是大 对 啊，大为不满， 放炮哈， 嗯嗯， 官场啊，官人啊， 是 吧？在这本书中有。还有孙甘露的访问梦境， 我记得访问梦境当时也属于就是我读着不太懂的那种，真是读不太懂那种。但是我哎我不过我觉得这个阅读这个事儿啊，它是一个在进步的事儿。就是我前两天在读一个什么来着，我忘了。就是当年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我读起来可能还觉得很拗口，或者说读起来觉得很高深的一个书。但是我居然好前几天看的时候就特别顺的就给读下来了，甚至读出来一些这种通俗作品的感觉。 我忘了是哪本书了， 陷进去了。这个蒋老师读的书太多了， 不，没有没有， 真的就是我们为大家推荐的书单呢，今天就先到这里啊。也希望大家按图索骥啊，有机会的话也跟我们一起来切脱一下您的书单是什么啊。今天其实光顾我们俩说了， 嗯，没错， 就是下次呢，我们也看看大家的书单都是什么。其实刚才有很多朋友啊，也都在给我们发信息，但时间的关系呢，可能不能一一去念了哈。我是铃铛说小王子也不错啊，我也非常喜欢。还有另眼看世界说皮囊人生啊，都喜欢看。 歪分享平凡的世界， 对，平凡的世界也是不错的。我们稍事休息吧，下一时段我们为大家带来有声书导听。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阅读打开视野，文字透视世界， 文字赋予我们力量，书籍滋养我们成长。 读书俱乐部，让我们与好书作伴，与经典对话，与经典对话。 今天你读书了吗？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这声音来自北京故事广播 FM95.4，同时呢，在听听 FM 上是会推荐给大家的，所以呢，大家可以进入我们的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我再次说一下如何进入我们读书俱乐部的聊天室啊，因为很多听众朋友都在问，您打开听听 FM， 在首页聊天室的位置找到读书俱乐部，聊天室就可以进入了。如果您在首页找不到呢，也可以直接在上方的搜索框里搜索读书俱乐部，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幽默书店的主理人启航。启航你好。 哎，红酒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的听听 FM 啊，这个也让启航下载了 这个在上面呢可以收听我们节目直播，可以在聊天室聊天。 我好像是第一批下的。 对， 前年吧我就下了， 这是任务。当然了， 确实有我需要听的东西，主要是 没错。 嗯， 你像今天咱们提到的很多作品，很多作家的作品， 是是是， 其实在我们 前年是吧， 听听 FM 上， 对对对 对，都会有展示。 没错没错。 听听 FM 可不只是前年了。2014年就有了， 2014年就有了， 之前就已经有了。 哦，对对，还太早了，太早了，想起来 了， 想起来 了，太早了，是吧？ 对对，我早就下了， 是不是换了手机之后又重新下了一遍？我们这样，我们在每天节目的第四节呢， 嗯， 最后一节，我们会为大家推荐一本有声书，就是在我们听听 FM 上可以连续收听的。 嗯， 今天我们推荐的是《长恨歌》。他的作者也是我们这次的代表， 哎， 叫王安忆。 对 啊，王安忆您太熟了， 太熟了，太熟了， 对吧？也是矛盾文学奖的作家，是吧？长恨歌呢？ 王安忆的母亲其实就是要读这个中国现代文学吧？哎，也是当代文学，应该是就会比较熟，茹志娟老师嘛。 啊， 我们原来上学校上高中上初中的时候读过一篇那个。就是志愿军朝鲜战场的一篇小说， 嗯， 就是王安忆的母亲茹志娟老师写的。 哦，您看，您又追根溯源了，这肚子里知识真太多了。 没有没有没有。 说说这个《长恨歌》吧，它其实是讲述了一个女人40年的情与爱，其中呢交织着上海这所大都市从40年代到90年代沧海桑田的变迁。那生活在上海弄堂里的女人，沉累了无数的理想、幻灭、躁动和愿望， 他们对情与爱的追求，他们的成败在我们的眼前依次展开。哎，王安忆这个作者看似平淡却幽默冷峻的笔调，在对这种细小的琐碎的生活细节描写的真的是非常的淋漓尽致啊，津津乐道中呢其实展现了时代变迁的人和城市。我们这样，今天呢我们也选有声书当中的一些片段， 好好， 我们一边听着是吧， 一边聊着， 然后一边聊着， 哎， 然后首先我们来听听这段音频，您先听听哈，这个主人公啊王弃瑶，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一段。 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每天早上后弄的门一响，提着花书包出来的就是王弃瑶，下午跟着隔壁留声机哼唱四季歌的就是王弃瑶，结伴到电影院看费雯丽主演《乱世佳人》的是一群王弃瑶，到照相馆去拍小照的则是两个特别要好的王弃瑶，每间偏厢房或者亭子间里几乎都坐着一个王弃瑶。王弃瑶家的前客堂里大都有着一套半套的红木家具，堂屋里的光线有点暗沉沉，太阳在窗台上画圈圈就是进不来，三扇镜的梳妆桌上粉缸里的粉总像是受了潮有点黏似的，生发膏却已经干了底儿，樟木箱上的铜锁锃亮的常开常关的样子，收音机是公听评弹乐剧还有股票行情的，波段都有些难调，嘶嘶啦啦的响。王弃瑶的父亲多半是有些惧内，被收服得很服帖，为王弃瑶树立女性尊严的榜样。上海早晨的有轨电车里坐的都是王弃瑶的上班的父亲，下午街上的三轮车里坐的则是王弃瑶的去捡旗袍料的母亲。王弃瑶往往是家中的老大，小小年纪就做了母亲的知己，和母亲套材衣料，陪伴走亲访友，听母亲们窥探男人的秉性，以他们的父亲做活教材的。王弃瑶是典型的待字闺中的女儿，那些洋行里的练习生眼睛窥来窥去的都是王弃瑶。在伏天晒梅的日子里，王弃瑶望着母亲的电箱就要憧憬自己的嫁妆的。照相馆橱窗里婚纱曳地的是出嫁的最后的王弃瑶。王弃瑶总是闭月羞花的着茵士丹林蓝的旗袍，身影袅袅，漆黑的额发演一双会说话的眼睛。王弃瑶是追随潮流的，不落伍也不超前，是成群结队的摩登。他们追随潮流是照本宣科，不发表个人见解，也不追究所以然，全盘信托的。上海的时装潮是靠了王弃瑶他们才得以体现的，但他们无法给予推动，推动不是他们的任务，他们没有创造发明的才能，也没有独立自由的个性，但他们是勤恳老实，忠心耿耿，亦步亦趋的。 有人说呢，王安忆是张爱玲之后最懂上海的海派作家，他就善于用这种细致绵密的笔触来描绘出东方巴黎的这种耀眼光芒。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呢，其实是对王弃瑶的这么一个描写哈。十六岁，小荷出路的年纪啊，就知道自己很美，就是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在了美貌上。是吧，他去电影院看《乱世佳人》，举手投足间都在模仿明星的那股优雅劲儿。他去照相馆拍小照，想象自己就是言情小说里的女一号啊。所以呢， 这是有点放弃成长，把美貌当成通行证的感觉啊。 这个我觉得，哎，我忘了哈，我在哪儿看过，就是说，其实王安忆好像并不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这个我记不太清了，大家伙儿可以查一查。 没关系，最近那个《爱情神话》那个导演是一个山西人，但是他其实拍的比很多上海人拍的还要更上海。 哦嘿，所以就刚才因为我在想什么，刚才洪友说那个就是他是继张爱玲之后最懂上海的，我是觉得这个吧，这话咱们不敢说啊，但是我听了刚才这一段，确实好听，因为王安忆老师的作品肯定都读过啊，也不过也说实话读的不是那么多，为什么？因为我对上海的那个就那种感觉呀，不是特别的，就是和我可能不是特别合，就像我一直读不进张爱玲的小说， 嗯， 很多人就包括我最喜欢的这个作家，比如说阿城先生，他都说张爱玲的小说如何如何好，那我就去读张爱玲，我又反复去读一遍，就是不行，感觉没体会出好来，然后再读还是没体会出好来。我觉得这个后来我给自己解套哈，我就觉得这就像人和人之间的这种相互了解一样，人和人之间有的时候就是莫名其妙的投脾气， 嗯， 你看他一眼你就觉得啊，我们俩肯定能成好朋友，有的就是不行，所以那我跟张爱玲的这个小说我觉得就合不到一块儿，而且也因此影响到了后来我对包括王毅在内的包括陈冉吧在内的有一些就是好像跟海派就是上海这些作家啊相关的就是这些小说的这种不重视，但是呢实话又是实话说，刚才听了这一段 陷进去了， 陷去了，我是觉得哎呀，王毅还是王毅写的确实好，这个要不就是我不知道听听 FM 这个有声小说是谁做的啊，这个演播的也好，就是他真能把那个味道说出来。你刚开始比如说洪友在说这个小说王安忆的笔法是有幽默在内的时候，我其实是有看法的，因为我觉得王安忆的笔法并不能说有幽默呀，但是呢听刚才这一小段我就能听出来了，比如说他说这个王琦瑶的，首先啊他就说什么这个车上坐的全是王琦瑶的父亲啊，怕老婆的父亲，然后什么什么去哪儿哪儿的王琦瑶的母亲，那其实就是一个什么呢，就像方清平说的那单口相声似的啊，说这个下班的时候这个他的父亲陆陆续续回家了啊，就有点那个意思啊，就是他会把有一些幽默的东西他给你揉在里头啊。 对，那我们再听一段好不好？ 好 啊，我们再听一段，这一段呢是王琦瑶参加上海小姐大赛啊，上海小姐大赛，我们来听一听。 不是台上最美最耀目的一个，却是最有人缘的一个，三次出场像是专为他着想，给他时间让人认识记在心里，他一次比一次有轰动，最后一次则已收揽了夺魁的希望，白色的婚服终于出场了，康乃馨里白色的一种褪尽底色，红色的一种跃然而出，跳上了他的白纱裙。王琦瑶没有做过上海小姐的皇后，就先做了康乃馨的皇后。她的婚服是最简单、最普通的一种，是其他婚服的争奇斗艳中一个退让。别人都是婚礼的表演，婚礼的模特，只有她是新娘。这一次出场是满台的堆沙叠皱，只一个有血有肉的，那就是王琦瑶。他有娇有羞，连出格的一份怨也有的。这是最后的出场，所有的争取都到了头，希望也到了头，所有所有的用心和努力都到了终了。这一刻的辉煌是有着伤势之痛，能见明日的落花流水。王琦瑶穿上这婚纱真是有提己的心情，婚服和她都是带有最后的意思，有点喜有点悲 还有点委屈。这套出场的服装也是专为王七瑶规定的，好像知道王七瑶的心。穿婚服的王七瑶有着悲剧感，低回慢转都在做着告别。这不是单纯的美人，而是情景中人。投向王七瑶篮里的花朵带着点小雨的意思了，王七瑶都来不及去看。他眼前一片缭乱，心里也一片缭乱。他是孤立无援，有束手待毙，想使劲儿也不知往何处使的。只有身上的婚服与他相依为命。他简直是要流泪的，为不可知的命运。他想起那一次在片场开麦拉前的一瞬，也是这样的境地，甚至连装束也是一样，都是婚服。那天一身红，今天一身白，这预兆着什么呢？ 这是王琦瑶参加上海小姐大赛哈。中学的王琦瑶参加了一次上海小姐选美，意外得了第三名，俗称三小姐。如果按照传统言情小说的手笔呢，女主人公参加这样的一次选美应该是一举夺魁，从此天下知啊，这是套路哈。 嗯， 但是在王安忆的笔下呢，王琦瑶偏偏得了第三名。哎，这其实也是她的精明所在啊。因为她王琦瑶是上海弄堂里生活的一个熟悉的人物，人长得漂亮，心气儿特别高，是吧？就是用作者形容是辉煌的外表里面绝对不逊色的内心啊。如果她只是生活中一个普普通通女孩，不漂亮也出众，那么她的一生是平淡的。不巧的是她很漂亮，而且很聪明，是吧？这种先天优势的条件，如果是生于王侯将相或富豪之家，是吧，可能就会塑造出那种时代风云人物了。但是他写的是一个普通人，是吧？如果他就此安于现状，嫁给一个中等男人，是吧，甘于寂寞过好生活的每一天，那么他的一生也不会有什么大起大落大悲大喜。不巧的是他长这么漂亮，又有一颗骚动不安的心，所以这就注定了最终有一个悲剧的结局。 你看这个红酒，我们两个人听这个东西感觉不一样。红酒是完全从内容来说，你知道我听的时候啊，我一边听我一边看我们这个网友来这个留言啊，就有绿月仙踪说声音真治愈，平静从容。各大爷说这声音听似平静，但包含了很多种感情。我特别同意，特别同意。为什么呢？我说一个事儿啊。就我爱人，我太太，这个她经常现在也是听东西，因为过了50岁之后，可能看东西啊，确确实实眼睛是有点费劲了， 累 了。对，那就开始听东西。我现在也开始听。那我们听的这个小说呢，包括一些作品呢，就是哪儿的都有，因为有的时候会挑内容嘛，有的内容这儿有，有的内容那儿有。那比如说就像我们大家都用的一些平台啊，包括听听 FM 这个平台，我们都会去听。那我就能找出来有一个特别大的不一样，就有一些特别大的平台哈、啊、真是就是大家伙都去听的平台，那它里边可能有评书啊，有相声啊什么的。评书相声这些它的演绎者是专业人士，很少有不专业的。但是恰恰是一些文学作品的演绎者，尤其是一些网络文学的演绎者，他是那种非专业人士，就是好像有的人呢也算是说在这个这也算什么声优叫什么，是吧？但是就是我爱人听的，他让我听的时候，我一听我说哎呀，我说你这种我真接受不了。因为他听的是什么呢？一种是就所谓的声优，还有一种是这个叫什么，就是这种叫哎呀，叫什么爱意，叫什么 哦 ，CG 是吧？ 不是，就是模仿的电脑模仿的那种声音的那个，就是你完全听不出来那种抑扬顿挫，完全听不出来情感，只是 AI 的那种 AI 的，对、人工智能的，这脑子不好使了，人工智能的声音就完全我听不了。 然后我听呢，刚开始听的时候也是会，肯定是找一些专业的人的，后来呢就去听一些这个非专业的，然后他们演播的东西，听完之后就一个感觉，就是如果我们要想真正就是从一个文学作品里，而且一个好的文学作品里获得我们希望获得的那种感受的话，我觉得真的是要听这种专业的主持人啊，或者演播家、演播者，他们来读，他们来演播，要不然的话，就是我跟您说，那真是大打折扣， 是 大打折扣。 你看，刚才八七司令也说了，朗诵真好听啊，书陶冶人的性情，还有这位。还有这位杜尚啊，刚才也提到了， 嗯， 就是你已经念过了哈， 嗯， 还有彬彬有礼，还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了，说新年第三天还是想说一声大家好，大家新年快乐。在新的一年呢，我们读书俱乐部也进行了改版， 嗯， 现在大家正在听到的这第四节呢，是我们对于听听 FM 有声书的一个推荐， 所以 因为几千本有声书， 嗯， 是吧？ 所以刚才我说实话，我有点搂着，我不敢说。我怕人说我是托儿，但是实际上真的，我听有声书的话，我还真是听听天 FM 的，就是听正经的作品的话啊，因为确实是这个，因为这是来的全是主持人，全是专业的人在播， 对对对，专业度肯定是有的。 他就是不一样，就像这个谁，就像这个用户这个48556说，他说温柔静谧的美声真是好声音，对。有的时候您听那个不是专业的吧，你怎么听怎么难受，我挺纳闷的，就像我爱人他听那个东西，他怎么能听得下去？真的我不理解。 让他在听听 FM 上加入我们的会员。 我得给他拉下，确实是这倒是。 那咱们再听一段吧。 好， 这是王琦瑶呢遇见了李主任啊，把别人当成了生活的靠山，来听一听这样的一个变化。 是在上海小姐的决赛上认识王琦瑶的，他本是为二小姐来捧场，结果手里的花却投在了王琦瑶的篮子里。王琦瑶唤起他的不是爱美的心情，而是怜惜之意。40岁的男人是有怜惜心的，这怜惜心其实是对着自己来，再折射出去的。40岁的人哪个是心上无痕，单单是时间就是左一道右一道的刻画，更何况是这个动荡的时日。李主任这样的风云生涯，外人只知李主任身居高位，却不知高处不胜寒。女人是一点政治都没有，即便是勾心斗角，也是游戏似的，带着孩童气，是人生的娱乐。女人的轨迹全是从爱出发，越是挚爱越是轨迹多端，那爱又都是恒爱，永远不变。女人还是那么不重要，给人轻松的心情，与生死沉浮无关，是人生的风景。是在百货楼开业，请他参加庆典，他随意问了声，谁来剪彩啊？回说还没定，也许请某女士。某女士是位电影明星，也是投其所好，因是与李主任有一段的。李主任听了则说，不如请那个三小姐啊。于是王琦瑶便被请了来，坐在了他的身边。那粉红缎旗袍在近处看是温柔如水，解人心意。新做的发型是年轻装老成，懂事和乖觉的。等到他问他化妆品牌子，他是由衷的微笑起来，非但不见怪，还正中他下怀，他要的就是这个世外人间。再见他知错不语的样子，不由得连从中来，暗暗做了决定。在女人的事情上，李主任总是当机立断，不拖延也不迂回，直接切入正题的，是权力使然，也是人生苦短。晚宴之后，他说用他的车送王小姐回家。 王琦瑶不知该怎么回答，却见众人像开道似的闪开，簇拥着他们往门外走。王琦瑶看见人们恭敬奉承的目光，虽知是狐假虎威，心里也是有点得意的，还对那李主任有了些认识。上车时，是李主任亲自为他开门和关门，便有一种懵懂的惊喜升起。李主任上了车，坐在他身边，身材虽不高大，可那威严的姿态却有一种令人敬畏的气势。李主任是权力的象征，是不由分说，说一不二的意志，唯有服从和听命。李主任一路都没说话。车窗是拉了窗帘儿，有灯光映在脸上，一闪一闪的。王琦瑶不由得猜想，李主任在想什么呢？ 大家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在这一节呢，我们是听听 FM 的有声书导听啊，这第四节我们会为大家推荐一本听听 FM 上可以连续收听的有声书，正好结合我们今天的主题， 哎， 我们就选出了王毅的这本《长恨歌》啊，您可以搜索《长恨歌》啊，就可以听这部作品了。 我看到我们听听 FM 的这个听友里头哈，这个一切顺其自然说，书中自有颜如玉，我觉得这还真是这句话是对这本书的一个另一个角度的一个解答啊，颜如玉。然后哥大爷呢，他说的这话我特别赞同，哥大爷就您说的这个感觉，好书需要三刷才能明白其中一半以上的意义，太对了， 太对了， 经典之极，这句话 这里面是有深意的啊，这绝对是有深意的， 没错没错、啊、 还有这位8740说，两位老师认真的介绍有声书和作者的内容啊，听朗读的老师娓娓道来，引人入胜，非常的好听， 谢谢 啊、谢谢大家。所以，我们听听 FM 其实是一宝藏啊，我有待我们去发掘啊。我们今天会发掘几百本有声书啊，带给大家。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哈、 嗯， 我们也非常感谢大家为我们点赞。既然在节目的开始我们都说了啊，要选出前三位送出我们听听 FM 的帆布包啊，里面包含着指甲剪七件套、钥匙扣，还有充电线三头充电线，包括定制的口罩，也恭喜这三位吧，5920、绿野仙踪和哥大爷啊，谢谢你们，也辛苦了，辛苦了。 哥大爷还得常来，我挺爱听您说话的我觉得您有点意思啊。 好了，感谢大家的参与，那今天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就先进行到这里了，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啊，在下午的5点钟到7点钟，两个小时会继续跟朋友们来讲书谈书，推荐有声书。